我只为写信心念同病，不叫你眼色无你

可怜你我今生无 坚强。写真恩托里难为天将的测试的摧残，光兄怒杀心与想 岁子病里风不起，恩大不变咋不应，也家不如不分人理，一思娘忠心举王子，他从宝剑之下到此去，光阴无所谓用一步，一击不去又一击，王子张人到十七岁风沙扑灭，

来方知小姐一片心啊， 与你两家早联姻，我千金原是你邻家人，送一朱瓦是门内事，相公有病挂在心。 啊， 不大灵啊，大外房，一起混入奴妻生，当年邻家门的夫，你无自愿接生亲，自从我无身亡故，欲遭大祸烧家门。母子忙殴才起身，家兵挑山过光阴，那一日天昏脚闭红须为路上迎人啊都太冷冷，什什么天不平啊地不平，欢天落雨欢天晴，女婿将放挑山马，有无亲马来爱有成，为家找来我娘亲，必先太师要拉婚，八字还是该修因，从此两家就断了亲。 相公啊，老夫喜听拉了婚，

白娘，阿玲是我家秀新娘，媳妇大娘侬是我家秀白娘，秀新秀白都是娘，老太婆啥非得那两闺女。媳妇啊，侬辛苦，快来起舞啊舞！也得媳妇来听音步步。阿玲从前是得亏侬，啊哪位今朝白日是来认错？侬可以个快到西，哎呀快到东。西裤头怪得是红啊呼呼呼，媳妇侬三番不离友，伊是上女儿，不主要去和尚住，各种就叫严四宝啊，侬严良媳妇就有好劲拉姑，听从婆婆来接风管。高明夫人与侬住啊，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粤剧诞生100周年演唱会下半部分，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 请看天仙配弦场陆玉，七仙女厌恶天空岁月凄凉，乃不顾天规森严，只身奔向人间。在土地公公幽默诙谐的见机行事中，和董永结成美满姻缘。七仙女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雅玲扮演，董永由国家二级演员周山扮演，土地由国家一级演员黄宗毅扮演。

告辞了， 送公公。 免送。 你他嘞？哈哈哈哈哈 听众朋友，再会。